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争取韩日日军慰安妇协议无效大学生对策委员会21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并投入了旨在抵制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争取朴槿惠下台的24小时紧急行动。该团体表示，将在青瓦台前举行旨在抵制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争取朴槿惠下台的大学生24小时紧急行动，一直到22号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协定草案作为本协定的那个时间为止。另外，反战维和国民行动也于这天在首尔的光华门前举行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烛光集会后，举行游行示威，表示反对和谴责当局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